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白夜秋风阵阵凉，一场白露一场霜。月下梧桐憔悴了脸，影子映上背影墙。船房里的茶水，他递了刀门，再饮几杯桂花酒，是是非最爱销魂。葡萄架下问君间，谁唱嫦娥自飞仙？一半一眼山有缘，为你广播半耳边。 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广播剧场。 开会、加班、报表、订单，忙啊！ 减肥、游戏、逛街、网购，累呀、啊！ 这个世界充满诱惑，为了理想打拼加油，头脑不能闲着。 那个未来就在前头，成天埋头苦干卖力，腿脚老实转着。 忙忙忙 忙忙忙 忙啊！ 不要急，不要慌，偶尔要休息，明确方向再出发，品味红尘烟火气。 不要烦，不要乱，偶尔要惬意，认清真相，观万象，领悟世间情与理。 哎，抬杠拌嘴也是学问 哦，这嬉笑怒骂皆是文章。 北京文艺广播周一到周日每晚10:30邀您收听广播剧场。说不完的都市传奇，演不尽的离合悲欢， 原创广播剧新编三言二拍之警世通言，周一到周五每晚10:30，登录北京文艺广播广播剧场。 好听的好玩的，一段接一段。 北京文艺广播原创广播剧新编警世通言，讲述大宋老百姓自己的故事。穷书生投奔童庄，半路上偶遇和尚，言说了世态炎凉，却不料哈哈一场荒唐。各位看官，今天要说的是一个高僧惩治贪官的故事。话说在河南安阳，有一个姓安的书生，孤身一人，是家境贫寒，眼看在乡下活不下去了，他就打算呢去找同窗的好友王成。这王成可了不得，如今已在临安做了大官，安秀才想去看看能否到他那儿弄点事儿做。这王成与安书生啊，虽然不同村，但是打小一块长大，又在一起读书，是情同手足。于是呢，安秀才变卖了家中仅有的一点杂物，凑足了路费就上路了。一路之上翻山越岭，朝江西方向行去。这一天，安书生在路上遇到一个僧人。 弥陀佛。 哦，哎呀，这位高僧有何事相商啊？ 哎，施主啊，嗯，我与你是今生有缘之人，咱们结伴而行可好啊？ 结伴而行 啊？啊，你我前世有缘啊。 前世有缘？ 是是是。 哎，我看您这一身，哎呀，有一点褴褛啊，啊，穿的 甭客气，就是破衣烂衫 啊。但是你看，哎呀，腰间这把酒葫芦可随着您有不少年了吧？ 够70多年了吧？ 您今年高寿了？ 21啊。 哎，哦，就是打之前就传进来的。 对，我师傅就用这 葫芦有70多年了，是意思吧？ 哎， 啊，好好好啊！看你这，哎呀，青天薄日的就喝上了，这就喝这葫芦酒还真不少。哎呀 哎呀，我说施主啊， 啊， 中午了这是。 那咱们打 我饿了， 打间住店吧。 我饿了。 啊，你，啊，饿了，好好了，啊，那个，店家。 哦，哎， 店家好 啊。 买这个。 买谁呀？ 不是，黑店是怎么着？买 啊，买。 您看，真是 上买。 我和这僧人 跟我一起念买。 这个店家嫂，你怎么这么贫呢？啊， 您要什么？您说，给您逗个乐啊。 买东西啊。 买什么东西呀、啊？ 给我来这个 猪头肉。 哎，好， 我爱吃猪头肉。 啊、好，来两份猪头肉。 哎、两份啊，四份猪皮儿， 四个烧饼，两斤猪头肉。 好， 这样。您有您的酒葫芦，再给我来一嘟噜清水也就够了。 清水这个不合适吧？这猪头肉怎么着也得老白干吧？ 好，那我也来上二两酒。 我要喝两 啊！ 你不是你葫芦里有酒吗？ 行，我这就到后头去给您二位准备去了，您这儿慢慢聊。 好好啊。高峰啊， 哎， 这几天下来，哎呀，我从家里带这几个路费也快用光了。您看，咱们要不然也该分手了吧？ 不分手， 不是不分手，我，您看这布袋都空了，没钱了，啊，没钱了，是不是？ 那我也跟着你， 你还跟着我？这眼瞅着马上的日落西山了，得又该住店了，这不一天。水米没打牙，我这又没钱了，我也管不了你的饭了，你还不走吗？ 我说这位施主啊， 啊， 这两天我是吃你的喝你的，哼，你不会有什么意见吧？ 没有啊，这还相逢就是有缘人嘛，对不对？ 我也实在是有点不好意思。 嗯， 哈哈，不过今天好了。 今天怎么？ 今天我做东 啊， 吃什么？说吧。 你做东？ 嗯， 这不是，哎呀，知道。看我这一路上啊，是饥寒交迫，身无分文，怕我心里难受，是不是？讲个笑话与我开心，是不是这个道理啊？啊？ 不信我？ 不是不信的， 你是不是不信我？ 有一点点怀疑吧，反正。 你要不信啊，这么着， 怎么着？ 跟我来。 啊， 走， 去哪儿？ 你来看，嘿，嘿嘿，清蒸鸡。 哎呦哎，哎呀，吃，哎呦，鸡翅真好啊， 有鸡翅就好。 那可不， 那要是有肉， 那更好了。 走你， 哎呦喂。 哎，要是再给你来点儿小凉菜， 再来壶酒， 走你， 哈哈哈哈哈哈！哎呀，都从您这葫芦里边出来的， 哎，可以开席了吧？ 哎呀，哈哈哎呀，您这不是啊？这是那人间的活神仙呢， 哈哈哈哈！你看我本事如何呀？ 真是了不起啊。 嗯，你，我也是这么一说啊。 嗯， 你还要找你那同窗好友吗？要不然做我徒弟游戏人间，你看如何呀？ 哦，不，我十年寒窗苦读，当官是为了造福于民呢、啊、今天王成当了大官，他是我的啊旧时好友啊，我们是孩提之手，总觉之交。今日王成当了官了，我帮他一把，实现平生壮志，这才是我心中所愿的。 唉，官场黑暗，那王成恐怕已经早被这口大染缸染成贪官了。看来老兄你尘缘未了啊，我呀得陪你到临安走一遭啊。 列位，安秀才虽不知这和尚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但猜出了八九不离十。这位估计是个魔术的高手，想一想自己一身的经邦治国的才能，怎么就跟了僧人跑江湖，实在是不甘心。于是呢，只好带着和尚继续赶路。这一日到了临安，葫芦僧向他告辞说，我就住在这城外破庙当中，你若有事到庙中找我。安秀才一路艰辛来到了王成的府地，数年不见的王成果然今非昔比，府地豪华辉煌，门庭森严。 王成听说啊，同窗好友前来，热情地到门口迎接。安书生一眼便见到王成一身的华衣锦服进入府内，更是雕梁画栋，古玩陈设是绚丽满目。 哎呀，安兄啊！ 哎呦，王贤 弟，哦，这是个，哎呀，一贫不是这样，就这个你我二人一别数年啊， 啊， 怎么安兄依旧是一贫如洗啊？ 啊， 这样，没有关系啊，你在我这里暂时做个收办啊，弄到些钱，我帮你到上面打点一番。找个正途绅士啊！ 哎呀，那真是多谢贤弟了。这王贤弟呀， 小安子， 王大人啊，这个，一连我在这儿您做了三个月了，一直做您的这个书吧，我不敢说饱读诗书吧。但对大明律法还算熟悉，可是我有点摸不着头脑，这三个月来有时明明是原告有理，您判了被告胜诉，有的时候今天说甲有理，明天却说乙有理了，我有点糊里糊涂的，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哎呀，这个我说小安子啊， 王大人 啊，这个我叫你一声这个安兄啊，你这个人这么多年一直不太顺利，知道什么原因吗？ 那还有什么原因，自己读书不精， 不是、是脑子坏了，书生气十足，你就不明白这个意思，官场是个大熔炉的，你要随时地变通，知道吗？不这样去做的话，我们从哪里去发财啊？你没有听说过现在有一句话吗？叫吃了原告吃被告。哎呀，我说老同学安兄啊，好好历练历练吧，这才是真正的为官之道啊。 大人，有几个这个乡民被捉来了，大人您升个堂吧。 我说安秀才啊，升堂、 升堂， 让你见识见识。 这样，我先不露面，我在屏风后听听您是怎么断案的。 好了啊，听着啊，都好一些大胆的刁民， 老爷俺们冤枉， 平头老百姓居然还敢贩卖私盐，不知道这是重罪吗？ 冤枉！ 给我打！ 冤枉！你个王老爷，王黑天呀！你王黑天，你是个大贪官啊！你搜刮地皮，俺们这些百姓啊，让你给搜刮苦了，实在过不下去， 还敢多言！给我打！ 买点私盐，那盐城里边那个大盐商公开的贩卖私盐，你为什么不管？不就是因为他们没卖了一两银子就给你三千银子吗？你跟他们都是穿一条裤子的，给你都送了赃款了，你根本就不管，你也知道我们的背地里都管你叫王百万了，今天我反正也活不了了，我都说了，你个大贪官，你 给我打， 打宋朝的蛀虫啊，你个混蛋。 好你个王成， 我在屏风后边实在听不下去了，你就是这么当官的。 哎，我说安秀才，你不要急嘛， 你 不要急。 你不怕老百姓咒骂你吗？ 我说 你就不怕上司追究你吗？你王成， 告诉你，你不要跟我这么讲话，老百姓骂我还咒我，谁他妈骂去吧，这年头这年月谁愿意当清官啊，还上司，你跟我说什么上司追究啊， 上司追究， 上司得的钱还少吗？ 我 连位安书生想不到王成已然变得这样的黑心，一气之下他离开了县衙去找葫芦僧。葫芦僧似乎早就料到会有这种结果， 还要帮助安秀才整治这个贪官。葫芦僧叫他明天拿这个葫芦回王城的府上。安书生疑惑不解地看着葫芦僧，葫芦僧道：“你只管放心去吧，其他的事我自会安排。”第二天，安书生果然拿了葫芦到王城的府上，他按照葫芦僧的吩咐将葫芦摆在桌上，口中是念念有词：“宝葫芦，宝葫芦，金出来银出来。”只见从葫芦口当中冒出一缕白烟，眨眼之间在桌上出现了一堆灿烂夺目的金银珠宝，王成又馋又气，都急红了眼。 哎，不是那个安秀才啊，这个你看他这个法术好啊，这个法术这挣钱这是很容易的，哈哈，要不然这你教一教我怎么样？ 啊？ 你教教我嘛？ 啊？ 教教我嘛？教教我这个法术啊？ 哦，我 啊啊 啊，教教你， 对呀、啊， 什么呀？ 法术啊？ 谁呀、啊？ 你呀、啊？ 我干什么？ 教教我法术啊？ 我教教你， 哎， 法术 是啊， 不教， 不是 不教不教不教不教不教， 怎么不教啊？ 不教不教，你心术不正， 怎么我怎么会心术 真的？ 我怎么会心术不正呢？ 我。你怎么心术不正我不知道吗？ 不是， 早知如此何必当初。 哎呀， 王贤弟， 哎，我说安兄啊，安兄啊， 告辞。 不是你别走嘛， 本来想点化于你， 我是 不想你贪婪成性。 哎呀， 对百姓不好啊。 哎，我说哎呀，不是，哎，我 再会。 不是， 再会。 不是，你真走了？哎呀，这个他要是还有好东西，这可就麻烦了，我得跟着他。 高僧，我已将自己的事情办完，宝葫芦物归原主。 既然王成要这只破葫芦，你就换给他不就完了吗？ 他可说的是拿全部的财产来换这只宝葫芦，能行吗？ 他既然自己愿意，那咱们又何苦不成全于他呢？啊， 哎， 你把这只葫芦给他、 啊、 让他把所有的家产拿出来，咱们跟他换不就完了吗？ 那我一定让他拿出钱财分给百姓， 去跟他说呀。 王兄啊， 王兄，我操啊，安秀才，什么事情？ 我和葫芦的本主已经达成共识。 哎，怎么讲的？ 你之前是怎么说的？ 我说拿所有的全部财产换这只宝葫芦。 全部财产换这只宝葫芦？ 哎， 这是你所说。 我说， 如你所愿。 那你 一手交葫芦，一手交你的房产地契，所有的银票，还有这些福财，你可乐意呀、啊？ 我乐意呀、啊！ 好，高僧，咱们把这些钱财分给百姓，如何呀、 啊？太好了，太好了，我就是这个意思。 好， 既然这个人爱财，就让他破财吧。 好，我愿随您入山求道。 这个县衙门里面最近发下来一箱一箱的库银呢、啊，这个要是我的，这个就好了。我用这个葫芦吧，嘿嘿，宝葫芦，快点把钱给我搬过来。哎呀，这全是银子呀！ 老爷， 哎， 上次 怎么进来也不打个招呼？ 哎呀，不是，这情况紧急，来不及打招呼了。上次说库银突然丢失，让派人到咱家搜查。 什么？ 派人到咱家搜查库银，你这一箱箱什么时候搬来的呀？这是 我也不知道，我什么时候，我这个，哎呀，这可、个、怎么办？哎呀，宝葫芦，快把库银送回去啊！宝葫芦送回去，宝，这不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吗？